你挂进来的落寞，你在墙角独坐，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，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听见你眼中半飞的寂寞，强颜的笑，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，与谁相对？这样的夜，问你想到了谁，我的心扉，擦了又湿的泪，与谁相对？ 全程爱听 S Radio 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心的还是你。 哦，回程的几天就走就飞。哦， 别太晚，告诉我有没暖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。虽然所有相聚都离散。 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自然。 一直到天黑了，人散了，谁也都直到我们都相爱。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，喂食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时光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二。 生活分发的状态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。生活在这里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气，久成里变心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醉的清醒，又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。坚强的疲惫，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，你有皱眉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。灰色空间，我是谁？幸福是什么滋味？无路可 你身上回荡很久以前，我选择无恨爱着，醒来后也还是长夜。灰色空间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，无路可退，你是谁怎么被紧抱着不流泪， 不同凡响的电台，这是源自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还是毫无头绪，怀念奇迹。But I don't know 你去哪里，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、哦、谁是你原谅我怀疑自己，爱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爱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、啊、不停怀疑你，还是他 谁不像花，茫茫人海渺渺，岁月又不惊扰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斩不见了清醒还要趁早，乱马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，岁月又不惊扰，一生又何苦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 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听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？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010-8237-4595185-0103-0708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，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。 爱给了你，我不后悔，只 望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去追，让我去飞，的心需要安慰，需要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随后

种种